hey, 大家好，又是家产港产的时候，我是谭祖。 Hey, 大家好，我是山大啊。 喂，山大，好像你有少少嘢要同大家呢个分享一下。 我谂首先我唔系分享啊，首先我喺度致歉先，因为上一辑咧就我就讲错咗啲嘢，咁就因为上一辑我哋有提过咧，就系话有一单最近喺多伦多咧就发生一单嘢咧，就系话有一位本地嘅白人女士咧。就是闹一个一位超级市场员工，话点解你唔识讲英文价咁样。咁我就 call 错咗呢间超市个名，话系 TNT 咁，其实就唔系因为后来我再睇一睇咧，哇，原来即系好多人都知嘅，咁咪俾嗱我第一件事我就唔应该 call 名，第二件事就我喺度更正翻啦，即系如果话即系令到大家有咩误会，就小弟喺度仅此致歉啊。 系咁咧，我哋今日咧就讲个 topic 咧，就系我谂好多人都会有好有兴趣嘅。咁就讲咩 topic 咧？就系讲即系去加拿大读书啊。咁究竟去加拿大读书有咩境况咧？咁样，因为咧其实阿山大，我哋即系香港人去外国读书啦，有加拿大啦，有美国啦、英国啦、澳洲啦，即系呢四个地方咧就最 hot 嘅。咁但係加拿大呢就點解會咁 hot 呢？咁其實幾十年前呢就已經即係好多人就去咗，就移民咗。咁所以而家無論香港或者中國大陸呢，都好多人呢就啲子弟呢就送去加拿大讀書。咁啦，咁呢就我哋想 cover 一啲即係有關於讀書嘅嘢啦，咁樣。咁呢其實加拿大呢就好特別啦，因為我本身都係加拿大讀書嘅。 你最 qualify 講呢樣嘢呢？ 冇咁講。同大家分享下，即係幾十年前，即係我讀書嘅時候呢，70年代尾80年代頭啦，個情況係點樣，同埋最緊要呢就係而家最新嗰個情況呢会究竟系点咧？ 因为特别系而家你话，喂，而家香港最 hot 嘅 topic 就啱啱上个礼拜 DSE 就放榜， 系啦， 咁就好多同学可能佢自己想升学啦，或者即系某啲原因喺香港升唔到学，或者佢觉得去外国咁去升学，咁加拿大系一个好多同学。好必然嘅选择，亦都系有啲可能父母希望佢哋过嚟咧，咁样。咁我哋今日就系会 cover 呢一方面嘅。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喺中学之后咧，其实咧加拿大嚟讲咧就有两种大专程度嘅学校，一种咧就叫 U， 即系大学 University。一种咧就叫 college 嗰啲咧就叫学院吓， 咁香港叫 community college， 叫 community college 啊 ，sorry 唔系加拿大叫 community college， 系啦，咁其实咧就系大家个 focus 又有少少唔系好同嘅，大学就真系大学 ，college 好多时系学啲好实际嘅嘢嘅，嗱 ，even 去 college 咧，你去攞个飞机驾驶执照咧， 都系去 college， 对 U 咧就冇嘅。咁嗱，当年我70年代尾嗰时入大学呢，其实好简单嘅啫，就係话 grade 12 12班呢有五科合格，就睇平均分呢就可以入到大学㗎啦。唔理你系边个系呢个 science 系 engineering 或者 business 都好呢，基本上都系睇平均分嘅啫。咁当日呢亦都有要考一个叫做英文试，即係如果係外国学生嘅话要考个英文试呢叫 TOEFL。咁当日你个 requirement 呢大部分啲 U 呢都系600分 TOEFL 嘅。 600定640嘅。 600。 600分。 哇 ,640 就劲到好犀利。好似满分係606分。咁其实600分呢都有相当难度嘅。咁就譬如一啲劲啲嘅 faculty 呢，譬如 business 或者 engineering 嗰啲就肯定要600嘅。譬如话读 arts and science 嗰啲要求低啲就要590。咁而家呢其实呢现时啦，咁就阿山大。 sorry， 谭祖，你头先讲系话590系文科，因为咩话似乎我觉得文科会唔会系要求高啲呢嗰个语文能力。 唔 系。其实 600分当年嚟讲呢就系 business 一定要600分。 Okay. Engineering 一定要600分，即系呢啲劲嘅 faculty 一定要600分，其余嗰啲咧science faculty 或者 arts faculty 咧就590啦，当年啊就唔系而家吓， 咁但系而家咧就有少少唔同啦。而家入 U 咧，基本上咧就唔系以前好似我哋以前话五科就 OK。而家咧其实咧就基本上要六科。咁咧六科咧就系有四科咧系 U level 嘅，有两科系 college level 嘅。咁其实 depends on 你拣边啲科目而决定到你入到边啲 faculty 嘅。即系而家呢个要求咧就高咗啦。咁唔净止睇你平均分，仲要睇埋你系拣边啲科目。OK， 咁咧相对嚟讲，比起以前咧就难咗啲嘅。OK， 咁但系个英文试咧，而家咧就有少少唔同啦。而家 focus 咧有一个新嘅英文试 ，from 英国嘅，叫做 IELTS。咁咧 IELTS 咧其实同托福就好类似嘅，又系考呢个听读写讲。就考四方面嘅嘢，咁但系佢分数就好特别嘅，托福就最高就660分啊嘛，呢、這个 IELTS 咧基本上咧就系最高得9分嘅啫。 OK， 系啦，咁而家咧学校咧就睇呢啲，即系如果你唔系喺当地读过四年本地学校嘅中学生嘅话咧，基本上咧就要考呢个试嘅。咁但系咧。我哋读书嗰时咧，有一个好特别咧，就系、是、除咗考 TOEFL 咧，就系、是、入到 U 咧就唔使读英文嘅。但系当年咧，我读唔知第二、第三年嘅时候咧，就改咗制，就系话咧，就所有入 U 嘅人，包括鬼仔，都要考一科英文试。咁咧就因为有好多鬼仔咧讲就好得啦， 写就唔得嘅。 OK， 咁咧就要考呢科英文试。呢科英文试系合格咗之后。然后你先至可以读完四年先攞到 degree 嘅。如果四年嘅科你读晒，而呢科英文试仍然唔合格嘅，对唔住个 degree 就攞唔到嘅。咁其实而家咧就因为我个女今年毕业啦，你阿山大你个女就今年毕业啦。咁其实个情况咧基本上都一样嘅。而家咧就系任何人入去大学，除咗你。读考头先嗰个嘅 IELTS 嗰个试攞几多分入到之后咧，必须系毕业之前咧嗰、那个英文嗰、那个、那个科有一科咧系要合格嘅，因为其实咧就其实世界性嘅，香港又系，加拿大都系，就系、是、咧就系、是、啲小朋友入 U 嘅时候咧，好似嗰个语文能力咧都系低咗嘅。 系啊，你讲啊，嗱呢次你讲翻呢一个情形咧，又我就冇好深入研究，喂，究竟而家系要啲。要你考啲咩试呢，咁即係讲返我自己本人有两个女嘅，咁我大女呢五年前已经大学毕业㗎啦，咁佢中学嘅时间呢有个好老友嘅同学，咁係女仔，即係呢位女同学，咁喺香港呢就读到佢应该读到 form 2 form 3咁样过返去嘅、即係过去加拿大读书佢嗰阵时咧就漏做咗一样嘢，就话佢我谂漏做嘅嘢，佢阿爸咧就 send 错 ，send 迟咗佢一年过去，咁变咗咧就佢喺加拿大咧就读唔够当时要求佢嘅英文，即系嗰、那个嗰个年数啊，咁啊变咗咧佢最后一年咧佢要考 TOEFL， 咁就最后一年先考， 系啦，咁佢考咗一次 TOEFL 咧，好唔好彩系肥咗 去再考嘅啫， 咁系要再考咯。咁你再考嗰个压力咪好大咯。咁啊，头先我哋讲咧就话 DSE 即系嘅 student exam DSE， 你即系已经考即系读完晒中学啦。咁我谂对一啲家长，佢可能又话喂啲仔女可能要再早啲 send 佢去读书嘅。咁你哋要考虑一样嘢啦，就话即系个英文个 requirement 咧就系几。几紧要啊！即系吓 嗰个嗱，英文 requirement 好紧要啦，同埋即系譬如话头先提过咧，就喺 U 嗰度就要考科英文试啦。咁其实咧，如果呢个英文 topic 另外一个角度咧，就系、是、你喺外国生活咧，其实你都要识讲英文，或者系即系你同人哋沟通啊、交流啊各方面咧，你个英文咧都要系要 OK 嘅。咁其实好特别一样嘢咧，就加拿大英文，其实加拿大英文同英国英文绝对唔同。加拿大英文其实同美国英文就几 close 下嘅， 但系都有唔同咧， 都有唔同嘅。所以咧，如果系即系咩嘅话咧，其实咧大家咧就可以去走去上一啲唔同嘅 course 咧，点样去学一啲英文。咁其实咧，另外一样嘢咧就 提翻起英文咧，就系话，即系其实咧，你睇戏咧，其实都可以 pick up 到好多英文嘅。咁啲小朋友咧，就尽量咧，而家咧就即系就唔好睇啲香港戏啦。如果谂住去外国读书嘅话咧，就尽量去搵啲英文戏去睇咧，睇得多啲嘅话咧，咁个英文嗰、那个。个 level 咧就会，到时去住嘅时候咧，就遇到困难咧冇咁多。 嗱，我有一个 suggestion， 你讲喺呢度话睇戏咧，又唔一定话睇戏嘅，你可以，因为而家话啲手机个 apps 系咁 popular 咧，咁即系如果你系有兴趣立志去加拿大升学的话咧，你可以去装一啲 apps 系加拿大一啲。电台啊，咁譬如你喺多伦多咧，我哋有一个电台叫做 AM 680 News 嘅，咁就分分钟都系讲 news 嘅，咁入边即系包含好多加拿大啲嘢啦，咁即系最近发生啲咩事啊？啊 ，BC 火烛啊，呢、這个山火啊，成啊，即系好多好 update 嘅。咁佢哋讲嘅亦都系好 typical 嘅 Canadian English。咁你可以喺嗰度 pick up 到嘅，慢慢即系都讲得，即系啲嗰啲主持人都讲得相当好嘅。即系即系除咗你头先讲嘅嗰个话，咪睇下啲戏以外咧，就呢个系一个我觉得系几好嘅方法嚟嘅。 系呢个就好方法啦。咁但系嗱，另外一样嘢咧，就我又想睇睇，就讲关于呢个学费嘅，即系大学学费。其实当年咧，我去大学嘅时候咧，嗰啲学费咧，其实即系比起而家咧，就会平好多嘅。其实我 U 第一年嘅学费咧系600几蚊嘅啫，加币。咁但系咧，就因为我唔知好似 U 第二、第三年咧入去嗰啲咧，佢就开始就收个 differential fees 啊。咁所谓 differential fees 咧，就话 foreign student。你唔係 immigrant， 你唔係 citizen 嘅话呢，你外国留学生入到嚟呢，你係要俾多一个费用嘅。 嗰陣之前係即係一视同仁嘅。 当之前呢，我入 U 嘅时候係一视同仁。 即係同你 local 啲同学都係一样 的。local 同埋 foreign 一样都係俾咁嘅超纯。 係啦。咁但係个 foreign fee， 即係嗰个实行咗之后呢，我嘅理解係差唔多 double 嘅。即系基本上咧，就系普通人就600-700蚊，咁留学生咧就大概系1,300-1,400蚊一年。 OK，, okay 好啦，咁到咗而家咯，喂，旧年你个女啊，仲要俾一最后咩年学费啊？你俾紧几钱咧？ 嗱，冇意思啊，我即系我冇，我唔系太理呢样嘢，好似又有些少示威咁。因为我两个女咧就嗱呢度我又俾啲 hint 大家咧，就话我两个女咧佢都。读书 OK 嘅，咁咧就佢另外一样嘢咧就好勤力，好勤力读书，同埋读书之余咧，佢系好勤力去揾边度有啲 scholarship， 咁佢就申请 scholarship， 咁我两个女女咧都即系令我减轻唔少负担，就系话即系佢哋攞到好多 scholarship 嚟咧，就变咗就我系唔需要乜嘢，但系如果你话讲话去。究竟读嗰啲学科为究竟咩学费呢，咁我諗你唔同学科又唔同啦，唔同 U 又唔同啦，你话譬如你去到 McGill 你要读 Med， 你要读 Medi， 咁你同你走去即係 Ontario， 譬如我女嗰啲学校读即係 Guelph 嗰啲咁又可能会有10%-20%咁样嘅分别，即 可能都唔止啊。如果嗱我嘅理解呢，普通 U 一年大概最平都6,000-7,000蚊加， 差唔多5,000-7,000， 系呢啲系最平嘅。咁但系如果你读啲，譬如读 engineering 咧，就会贵好多啊，因为 engineering 成本贵啊嘛，即系有机器有成。咁你当然读Medi 啊，你更加贵。咁由即系around 6,000蚊去到20,000蚊都有嘅。咁呢个咧就系最基本嗰、那个、那个学费。咁但係呢，除咗学费之外呢，其实呢就係即係留学生另外一样嘢要解决嘅问题呢，就係呢个住宿嘅问题啦。咁一个就係喺学校嗰度，喺 dorm 嗰度，咁就有得住有得食嘅，咁呢个其一。其二呢，就係有啲同学呢，就係即係以前我自己都係啦，就係几个同学仔就夹份去 租 啲 apartment， 譬如话一个three bedroom 嘅，咁我哋可能有成4-5个人住，然后去 share 啲租嘅，咁都有咁嘅情况都 OK。咁但系呢个情况咧就会系离开咗 U 就会远少少啦。 离开咗 U 会远少少，咁个问题咧就系每日翻学咧就可能要搭巴士啊，可能要呢个行路啊，咁即系夏天就冇所谓啦。但系如果你啊，譬如话喺啲 冰天雪地啊，系 啊，冻嘅地方啊 ，Toronto 啊 ，Edmonton 啊 ，Calgary 啊嗰啲咧，咁就吓、啊、上次我咪讲过话零下44度，行咗五分钟，开口讲嘢都讲唔到嘅，咁就可能会咩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你有小朋友啊，要去嗰边读书嘅话咧，可能你就要即系谂定啊，究竟系住 dorm 啊？定系会自己出嚟住咧？咁一般嚟讲，我见好多人过去嗰读书都系第一年咧，就因为唔识人， 系， 所以大部分咧都系 arrange 喺学校嘅宿舍。咁但系咧，都第一年之后咧，就有好多朋友仔啦。咁第二年咧，就会自己搬出嚟住，因为搬出嚟住咧个 course 就会低咗橛。咁不过要自己买餸，自己煮嘢啦。咁但系其实咧，阿山大留学生有一样嘢好嘅，就系乜嘢自都识得自己做嘅，即系执嘢又好，煮嘢又好，买餸又好，样样都识噶啦。 你讲紧系我哋呢一辈嗰个年代啫，新一代咧就会差少少嘅。咁啊，好似我哋嗰辈有啲同学咧就话，佢读完中学去。读书上机的时间呢就孭住 个行李。咁、到佢下次返嚟嗰阵呢就带埋个 degree 返嚟㗎，就唔会话好似而家好多学生就喂我一年呢圣诞又要返嚟香港啊，或者返去国内啊，然后农历年又要攞几日假，咁返入农历年嗰边系冇假攞㗎嘛，佢唔系公众假期嚟㗎嘛。咁就我谂好唔同啊！咁头先你讲话喂，分租咧，咁而家有一个有一啲趋势咧，就系话，有一啲父母咧，佢可能喂个仔女去读书，咁有啲直头干脆喺个大学附近咧，就买一个 unit，即系买一个，譬如 townhouse 之类，可能系三个 bedroom 啊，四个 bedroom 啊，咁然之后哦个。细路就去住咁啊，其他你叫埋啲同学嚟住啦，咁收埋租咁啊，即当系一个投资咁。我有几个朋友都系咁样做吓。 呢、个就系好 common 嘅，尤其是三四年前吓，当啲楼价仲唔系话去到好高嘅时候，但系即系依然系咁讲啦，即系以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嚟计啦，基本上咧就系而家啲楼价咧就系比起香港嚟计都仍然系平好多嘅，所以你讲嗰样嘢咧就系呢个基本上就好多人会买间楼，跟住叫啲小朋友啊有冇其他人一齐住可以分租嘅。喂，山大啊，喂，其实咧我同你两个咧搏命喺度讲呢啲咁嘅嘢啦吓，咁其实喂可能有啲听众啊，有啲小朋友或者甚至有啲听众本身系准备去外国读书嘅，又或者系已经有小朋友喺外国读书嘅，喂，佢哋可能会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问题。 系啊，嗱，因为我同你嚟讲咧都唔系专家，即系上嚟好闲好听，吹下水啫，就即系分享自己经验嘅啫，有啲可能我哋讲开嘅嘢咧就今日已经唔系 same story。咁可能你大家即係网友入面有啲问题好到题，或者喂我想今年去喎讲唔讲得切啊，又或者喂佢想去边间 U, 边间 college, 边啲 college 都好啲呢，咁我哋未必可以俾到一啲最 update 嘅information。咁、其实如果大家网友有啲咩问题关于系加拿大升学嘅，想喺度问的话咧，大家不妨咧去我哋 YouTube channel 或者系我哋呢个网站嗰、那个留言板嗰度留低你哋嘅问题咧。嗱，咁我哋有啲，其实我哋有啲朋友咧系专门办教育嘅，咁可以学俾你哋一啲好 update 嘅 information 嘅吓。 系啦，喂，另外仲一样嘢咧，我哋有个老友咧，最近咧就喺加拿大翻嚟香港。咁據聞咧，呢位老友大展拳腳咧，就係、是、會喺香港咧就import 好多加拿大嘅產品話，山大。 系啊，系你讲 Peter 啊嘛，系嘛？ 系啦，咁咧就系、是、阿 Peter 咧，其实佢就会系会 import 一大扎产品。 喂，其实 Peter 都系一个人版嚟，佢即系佢啲 story 都可以讲，因为佢之前未移民之前咧系五星酒店高层嚟嘅。 系啊，哦，咁但系咧，佢去咗加拿大之后咧，就似乎咧就个 focus 就转咗另外一个方向嘅。咁佢就其实咧就而家做好多产品 import 去加拿大，或者好多产品 export from 加拿大嘅。咁点解会提啊 Peter 咧？因为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会呢位 Peter 哥哥咧，就系佢就系会。import 好多未来时间咧会 import 好多产品入嚟香港嘅，咁其实 食品系嘛？ 系啦，食品啊，系主要系食品。咁佢就问我哋，佢话喂，呢啲香港咧就系加拿大嘅咩类型产品啊？譬如好似咩牛肉啊，好似咩带子啊，咩虾啊，海鲜类啊，或者肉类咧，边样嘢系比较？即系香港系会人系比较追求啲嚟自加拿大会正嘢嘅咧咁样，咁可能我哋又要问一问啲听众啦。喂，如果你哋对啲边啲食品啊边啲方面咧有兴趣嘅话咧，咁我哋又同阿 Peter 讲咧，第时咧大家咧又会有正平靓嘅嚟自加拿大嘅产品。 系啊，系啊，系啊，吓。 系啦，咁如果大家咧想 feedback 咧，就又喺个网个 YouTube 啊，或者喺个我哋嗰个 website 嗰度咧，就 feedback 翻俾我哋听，咁我哋就可以话翻俾我哋个 friend 听，好嘛？ 好吓，咁就我今呢一个环节到呢度为止，咁下一集我哋继续。 OK， 好，转头见， 拜拜。